世上最善良，我不知不觉已和花上最坚强，我说你世上最善良，你说我世上最坚强，我说你世上最善良。 街上走路 接过来咬一口，大大的世界在台湾生活着一个人逛街，悲惨的故事最佳男主角我一定提名， 人生在

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，不是在此时，不知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在我的怀中忽然也变冷，幸福留不住缘分，让片刻温暖都化为残忍。 也许我能得的情深只是你一个吻，也许再多就会沉沦到永恒。不管别人的眼神，不该爱的苦闷，最后怎么分？ 大雪无情落下，冰冷我心竟然能无声。 大雪怎么掩埋我爱你太深， 发现太冷太冷，也许心思才能得到上天的承认。 倾盆大雪纷纷落下，擦亮我的路程，就让盲目成为爱你的路灯。 情愿看不见离分，回忆的漆黑流泪也完整。 歌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旧单车老情歌，带您重温往事，回味青春。下面请听林子祥的《此情可待》，辛晓琪的《窗外》。 我在你旁，亲似护看，心中的跳，浅浅的笑，也是明朗。两段爱情，情深的交拥，在这一刹，心中只觉旁边的一切，如雪的。你在我旁，我在你旁，尽情呼喊。翻起风雨，跟你相处也是晴朗。美丽故事和每段往事，为你倾

该像从前。

走的道理。